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翻翻嚟呢个第三节，嗱喺呢一个即系民国十五年嘅年底咧，当呢一个国民革命军由东路军克服呢个福州，咁啊同时都系呢一个福建省嘅临时党部筹备，即系差唔多即系完成啦个工作系嘛，咁但系喺呢个筹备嘅人里边咧，有两个系共产党嘅，咁当将八个部大家分工嘅时候，共产党占咧即系占咗五个部系嘛。咁於是當時嘅呢一個第一軍嘅政治部主任咧，何玉書咧，就覺得呢個問題係需要解決啊，因為咁樣咧，即係共產黨個力量實在太大啦。嗱嗰陣時未去到徹底反面，但係反面嘅前奏嚟噶。咁啊，共產黨亦都察覺到啦，即係呢一個情況啊。咁於是咧就造謠中傷呢一個。即系丁超五同埋林瑶佳呢两个国民党人啊，四个人啊嘛，我哋头先讲两个共产党，两个国民党嘛，国民党嗰两个就系丁超五同埋林瑶佳嘛，丁超五就挂个秘书处嗰个虚衔嘅啫嘛，其实就系派佢嚟去重新组织呢个福建省党部，咁佢就俾人排挤到咧，就即系翻翻去武汉嗱，嗰阵时咧南京。仲未成為國民政府嘅，即係呢所謂即係電都喺國民政府噶嘛？嗰陣時仲未有個南京政權，咁啊翻去武漢咯。而家我哋講緊嘅係民國十五年，係嘛？即係相差幾個月時間啦。當然係嘛，同呢一個全面清黨係嘛？咁而丁超五同埋林瑶佳兩個人都被排擠啦，係咪？咁啊，俾呢個武漢嘅中央就免除咗佢籌備員嘅職務，係嘛？而省党部嘅筹备处主任咧，就由左倾嘅呢个大任就做代理，系嘛？另外马识才、李培同咧，仍然系挟持呢个省党部，咁啊大量派遣呢个共产党徒咧，去到呢个福建省其他各县去活动，系嘛？嗱，另一方面咧，福建嘅国民党员咧个反共力量亦都非常之雄厚嘅，吓。咁呢个反共势力咧，福建嘅反共势力咧，主要就来自三个部分，第一咧。就是呢一個國民黨嘅老同志黃展雲所主持嘅獨立廳同志社，同埋宋淵源組織嘅參謀團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第一軍嘅政治部主任何玉書同埋冷音所領導嘅啊，以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為基幹嘅呢個青年奮進社，同埋黃埔同學會福建支會，呢個係第二個反共嘅力量。第三個反共嘅力量咧，就係福建反共青年同志所自動組成嘅團體啊，例如呢個國民黨青年俱樂部啊，仲有一個叫精社等等，係嘛？咁另外咧就有女權運動大同盟啊，呢啲婦女界嘅反共嘅先驅啊，咁都係喺呢個即係福建嘅。而呢個東路軍嘅總指揮何應欽將軍咧。對於共黨嘅陰謀啊，亦都即係妥為防制啊。例如唔准組織工會嘅九察隊同埋農民自衛軍，即係唔俾佢有呢個武裝嘅力量，係咪？所以雖然當時嘅福建省黨部喺武漢嘅中央啊，即係武漢嘅國民黨中央啊，即係喺呢個南京呢個國民黨啊，未成立即係呢一個南京嘅國民政府嘅時候，基本上就係呢一個武漢嘅中央話事嘅，係咪？咁但係當時嘅北伐軍嘅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咧，對共產黨咧就係妥為防制啊！喂，我東路軍已經嚟咗呢個福州，係咪？ 即係個北伐嘅軍事力量已經嚟到福建啦，係咪？進佔咗呢個福州啦，咁啊，梗係我話事啦，係咪？當然當時嘅國民黨中央喺武漢，係咪？但何應欽話事係咪嚟到福建咗，我軍隊殺到嚟，梗係我話事啦，就唔俾呢啲共產黨咧嘅工人組織啊，同埋農民組織咧有呢、這個即係武裝嘅力量，係咪？咁呢個咧就對福建呢啲反共嘅力量咧就製造咗一啲比較有利嘅環境，所以我哋講環境，我哋講呢一個即係福建清黨嘅部分，就先要講下前面喺清黨之前嗰個形勢，又係有一個同樣嘅即係特色，就係、是、你有呢個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做呢一個基礎。你共產黨雖然有一啲即係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可能有啲武裝嘅力量喺度，但係面對住呢啲所謂東路軍，你係一啲辦法都冇，係咪？咁啊，即係頭先講呢一個丁超五啊，喺呢個民國十六年啊嘅年頭啊，即係二月份啦，係咪？即係相即係隔呢個距離呢個所謂福建嘅全面清黨都係兩個月嘅時間不到，咁佢被逼去咗武漢啦，係咪？咁啊，兩個共產黨人就完全控制呢個省黨部啦，咁啊全力擴展呢個共產黨嘅勢力啦，啊，咁就搞好多嘢啦，係咪？跟住就搞嗰啲即係縣嘅黨部啦，係嘛？咁啊，全部即係揾人去各即係省下邊嘅各縣，即係福建省下邊各縣。去籌備共產黨所支持的院黨部，亦都設立一個黨政訓練所，咁由呢啲共產分子咧就做教員去灌輸呢個共產意識，係嘛？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反共嘅團體亦都發動即係請願啊，就要求咧去撤換呢啲福建省黨部嘅共黨分子，咁啊雙方嘅衝突咧就升級啦。咁啊到咗呢個民國十六年，即係1927年嘅三月四日啊，馬適才即係呢啲共黨分子咧，就召集聯席會議嘅時候，反共嗰啲福州人力車工會工人咧，全往請願。咁但係呢個馬適才就通知福州嘅即係衛戍司令張徵，就派兵驅散反共工人咧。就當然就非常之憤慨啦，係咪？咁啊，商民協會同埋青年團體咧，亦都激於義憤，就相約喺3月8日咧，就罷工罷市，同時發動咧。向呢個三路軍總指揮部同埋福建臨時政治會議請願，就要求停止呢個馬適才、李培同呢個省黨部籌備員嘅職權，係嘛？咁啊，查辦呢個福建嘅《民國日報》總編輯啊，並且取消民眾運動委員會。咁呢個三路軍總指揮譚柱興咧，就以事關黨務就不願過問。咁啊，臨時政治會議嘅代主席方星圖咧，喺聽取呢啲即係請願代表冷音啊、林壽昌呢啲人意見之後咧，就決定接受佢哋嘅請願，下令就停止呢一個馬適才、李培同嘅職權，取消民眾運動統一委員會呢啲咁嘅左派嘅組織啊。嗱，呢個又係要靠軍隊，又要靠軍人啦，係咪？呢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冇嗰個軍事力量做後統，咁你呢個所謂臨時政治會議嘅代主席，咁你點可以做呢樣嘢咧？係咪？咁啊，馬適才、李培同拒絕接受呢個方星圖嘅命令，咁跟住咧，仲要喺3月9日咧就舉行擁護黨權大會。佢好笑啊！擁護咩黨權咧？擁護國民黨黨權，係咪？共產黨係嘛？咁因為你一定要借呢個國民黨嘅殼嚟做呢樣嘢，因為你籌備嗰個係福建省黨部啊嘛，係咪？咁喺呢個3月10日就發動咧，就向呢一個譚柱興啊，即、就、係、是、去請願啊。呢個係三路軍總指揮，擁有即係、就是、軍事力量嘅啊。因為佢話：，你呢啲黨務嚟嘅，我唔理。嗰陣時即係佢三路軍嘅呢個總指揮啊，喺福建佢，我唔理呢啲嘢噶啦，你哋啲黨務你自己搞掂佢啦。咁但係咧，呢、這、一個馬適才、李培同兩個共產黨咧，咁就向呢、這個。譚柱興請願係嘛？咁啊，同埋舉行大規模嘅示威遊行，發表傳單宣言，就詆毀呢、這個即係、就是、方星圖，即係呢個臨時政治會議嘅代表方代主席方星圖，話佢不明黨意啊！咁啊，即係 呢啲反共青年工人同埋商民咧，亦都即係舉行一啲反共示威，係嘛？咁又雙方又爆發衝突，咁啊，甚至乎咧又互毆，係嘛？最後咧，呢個衛戍司令部咧就宣布戒嚴，咁、那個衝突咧，即係呢個咁嘅所謂武裝衝突咧，先至會平息，係嘛？好啦，咁喺咁嘅情況之後咧。呢啲反共團體咧就更加積極，係嘛？咁啊，福州總工會就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排除共黨分子，就發即係出版一個叫《工人日刊》，就愛嚟做宣傳嘅基地，駁斥共產黨嘅言論。而各地嘅農民咧，咁又響應呢一個反共運動。咁到咗3月19日咧，黃埔同學會福州嘅分會就成立，係嘛？咁呢個反共嘅力量咧就開始壯大啦，係嘛？好多4月4日。福州各界咧喺呢个南教场就举行拥护总司令、蒋总司令护党大会，决议拥护蒋总司令领导国民革命军完成不伐，要求驱逐鲍罗廷，惩办呢个徐谦、邓演达、谭平山，各院党部嘅筹备员同埋执行委员就不得以跨党分子充任，惩办破坏福建党务嘅戴任、马锡才、李培同。潘谷江、徐森等人，会后咧呢个黄展云、李文斌、林寿昌、谢秀秋、李廷仓、张保卫、张宣和、宋廷裕等就重新改组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就由呢个黄展云咧就担任主任，李文斌就做组织，林寿昌就负责呢个宣传，啊谢秀秋咧就做工人，负责工人部，李廷仓咧就农民部。张保卫就妇女部，张宣和就商民部，宋廷瑜就青年部。咁啊，四月7日就正式宣告成立啊。咁喺4月19日就通电咧，就声讨呢个鲍罗廷、汪兆铭。嗱呢一个部分咧，就系话当呢一个福州啊，即系福州呢啲反共嘅力量，福建嘅反共力量咧，即系已经成为气候啦啊。咁於是就舉行一個叫做擁護蔣總司令護黨大會，個內容咧頭先我講過啦，係咪？即係基本上就唔係淨係清剿你喺福建嘅呢個共產黨黨徒，各院黨部、省黨部入邊所有職位都唔可以俾呢個共產黨做，不達止，仲要即係話聲討呢個武漢政權，聲討呢個鲍罗廷。國民黨嘅顧問，武漢政權的即係幕後詐騙人汪兆銘啊，嗱、那個電文咧就即係都值得喺呢度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嘅。咁你就因為由呢度你就睇到成個反共嘅力量啊，個主題係咩咧？清黨嘅主題係咩咧？大家已經唔係成日政見上邊嘅唔同，係即係已經係將呢一個共產黨。或者當武漢政權咧係一個所謂敵對嘅政權，咁啊反對反動嘅力量，呢、這個已經唔係人民嘅內部矛盾，而係敵我矛盾。將汪兆銘嘅武漢政權當成係敵啊，呢、這個敵我矛盾啊，呢、這個係福州各界嗰個擁護蔣司令。叫護黨大會，其實呢啲咁嘅所謂護黨大會由民眾發起嘅，幕後一定係國民黨，而呢個國民黨就係蔣介石可以操控嘅國民黨，係咪？休息一陣。